欢迎翻咗嚟，我他差呢两位杰特， 我系末日。 今2026年2月18日，咁就 破天荒地， 好难得地嘅四月飞日。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佢就经常发生嘅，但系我哋好难得地系for佢 only 一个人嘅专题咯，即系 系啦，成日俾我话，成日话我任团，咁事实我都系。 重点系佢冇咁多嘢讲嘛，即系今次就有啲睇头，所以先独立俾佢一个专题啦，咁样啦。 好啊，难得地我哋会想讲嘅。 其实都有讲嘅，不过系讲紧有几重视咁解啫。 唔系，应该讲就系难得地佢有嘢讲咯，因为之前都系咩啊？ 有 好大个饼，画好大嚿嘢，但系只只 game 都系咩啊？发售未定，唔知几时发售嗰啲咁样嚟噶嘛？因为佢 仲要系人有我有咧，我觉得重点系人有我有咯。喺你个平台先发表，咁但系最终系咩啊？哦，呢个 Xbox、PS 五、PC 差就有冇 Switch， 有啲有啲冇啦吓。 就连咩都有埋咁滞噶。 喂，咁你据闻呢个系你 PlayStation 嘅发布会嚟㗎喎，全部都人有我有，唔系一定系即系之前我哋 Switch 嘅第三方嗰个发布会都有唔少系人有我有嘅。咁但系人哋嘅人有我有嘅意义同你嘅人有我有嘅意义系唔一样㗎嘛。咁啊，当然今次呢大家就有啲新消息独家消息啦，又亦都有啲有睇头嘅作品啦。咁所以值得大家讲一讲嘅，咁其实先前我哋都有讲嘅，不过睇下我哋讲咗几多咁解啫，好啦。 首先就讲Pameta， 咁就之前其实讲真，之前我要话闹得好紧要嘅任天堂大 red 都有讲噶啦，咁就 嗰、那个就系优化问题啦，就即系虽然嗰一刻啦，我再重新嗰阵时好似有讲，亦都好似冇讲，嗰一刻你哋而家大家见到个旧未必系最终版本嚟嘅，佢有时间有空间可以再做下优化，呢、這个真系叫优化，将啲 polygon 执好啲，将个物理嗰边执好啲，等佢唔使压得咁严重，因为通常为咗横得喐，佢会首先会压到佢好严重先，然后再睇下有冇办法去执得靓啲，系有嘅。即系当然啦，有 cap 咁嘅前例，大家知佢嗰啲技术力系之前望亨嗰阵时咁样搞法，大家都明嘅咁啊。但系另外就系、是、佢终于有个正式嘅中文名咯，应该系正式噶啦呢次。 人机迷惘， 即系个名就改过几次啊。之后之前好似我哋有叫过佢虚实幻象嗰阵时，唔知边度嘅站役嚟噶嘛。咁因为呢个名本身就唔系正常嘅英文嚟噶嘛，咁样啦。 咁只 game 咩？之前我 TGS 都讲过嘅，就系、是、咩？有个小萝莉喺背脊度，咪帮你 hack 对方机械人嗰个防御装置 ，hack 咗佢之后，你先打入嘅，系结合咗解谜、即系 puzzle game 同埋射击游戏嘅玩法。 枪 game 咁难得地 capture 系咯。 即系咧呢样嘢咧，而家因为佢出咗试玩版啦，已经即系普通人都可以试啦，好多人试，但系然后试完之后就系、是、个反应就有啲微妙啦，就系、是、到底。Yeah， 少林功夫加唱歌跳舞到底 work 唔 work 咧？好似唔算系好 work， 即系因为佢系咁样两样嘢加埋，一个系讲直觉讲反应，一个系讲思考讲嘢。如果佢拼得好，可以好好嘅，即系可以好奇别、好特别啦吓。但系似乎就有啲个化学反应唔系咁好啦，咁啊，我讲、 但我欣赏佢肯试，因为真系讲大佬只只，如果只只系咁样，但系只只都系啲咩对战 game 啊、射击 game 嘅话，我好厌啊！佢难得要只系咩啊？有新意嘅，有点子嘅，试一试嘅，即系好似 而且仲系新 IP 啦，即系唔会又系啊咩续，所以当年佢啱啱公布嘅时候就已经系话，即系欣赏佢做呢样嘢嘅，做得好唔好另一回事，但系最少欣赏咁样做啦。 咁我喺啲网络上面问我会唔会玩，我讲话就系、是、好多 game 大佬呢个月。 呢只嘢其实我觉得有唔少嘅机会要入咗服 game 咯。 嗱，佢四月出嘅，佢已经摆明佢嘛就咩？佢唔当系销售，因为三月尾系财政年度嘛。如果你觉得佢会买得多嘅话，就一定买三月便宜啦。咁12月28日咁出8号7号8号9啦。咁梗系有8号9嘅机避佢噶啦。咁呢只 game 咧，我就由睇下就咩啊？首先我玩完 DQ 七remake， 跟住玩完人龙三。跟住玩完 DQ 噶，玩完八号九，玩完红蝶，先考虑佢。你话嘅，仲有啊？我仲未计我喺日本Book Off 买嘅二手嘅萨尔达智慧刺物同埋只二手嘅MGS 一啦。 所以呢只机我如果排都排到七八月噶啦，排我谂 MGS Collection 二出之前我应该玩到嘅。 因为呢只 game 本身系实验性质比较重嘅，所以佢唔负责赚钱嘅，佢负责试嘅啫，试到 work 咪 work 咯，搞咁佢咪开咗出现个新 IP 新系列可以玩咯，唔 work 咁咪下只咯。 唔紧要，有小萝莉得噶啦。 唔 work 咪下一只咯，好简单。 今晚小萝莉得噶啦，系啦。 咁啊，呢一个。 好，跟住就系屌你老味，即系讲错话。死亡信封就出嘅二，咁又出电脑版预咗噶啦。 我系有啲而突而更加理解唔到，啱我已经讲过啦。喂，人有我都有都算啦，大佬，你出 PC 版放喺 Sony PlayStation 嘅发表会， 黐人。咁佢一定会有啲咩加新功能 K 卡嘢嘅，呢啲嘢就唔使讲嘅。 唔系，重点系你系 PlayStation 嘅发表会，然后发表嘅新作系放喺 PC 版， 够爆头 个逻辑，所以理解嘅，因为小岛工作室而家基本上就变咗系 PlayStation 旗下咁制噶啦，就我知道唔系，但系即系基本上系由佢去由 Sony 去代表佢发表噶啦，所以喺呢度个先会咁有个咁奇怪嘅喺 PlayStation 嘅发表会入边发表一个游戏嘅 PC 版嘅消息， 够爆头，算系 怪。即如果你话同时有呢个 PC 版嘅加强版，然后嗰只系加强版，然后呢个 PlayStation 都会整埋个加强版出去，咁我仲可以讲得通嘅。即系而家唯一讲得通嘅就真系佢小岛已经系变咗小岛工作室已经变咗 PlayStation 旗下噶啦。 唉， 即系最少年葵上系咁啦吓。 咁点同咧？人哋有个女，所以而家小岛老大可以除咗做个电影人、电影评论员，得闲跟住咧就走去搵啲明星打卡，全球 Sony 后面抌水嘅啫嘛。咁就 Sony 就大咗超咁啊。 咁 Sony 又唔介意抌水啊，佢又赚到钱，反正 系啊，赚唔赚到钱唔敢讲，但系肯定赚到名，因为佢够威。有个小国际嘅小岛首富大佬，有几而家仲有几多个游戏开发游戏暴跳沙有咁明星啦、啊。 我以佢嘅销售数，我相信赚到钱嘅。 赚到钱，我都唔担心，反正有句小岛首富挂佢嘅名字，你班扑街一定要买噶啦，到你唔买。好啦，咁就唔咁咧，呢只咧其实拗拗你头嘅，因为今朝早莫名其妙地突然间就系、是，咦，咁啊呢两日突然间咁多 D V 六嘅图喺洗脑版嘅 X 入边， 唔系七啊，记住啊， 咁咧就嗱、就D V 六 last round 咁就重新计划、哦， 即系唔系应该系咁讲啦，佢首先就出咗加强版啦，而且应该是最终的加强版啦。当然你可以话 last one 唔代表住系往后唔会有，但系相信系啦，佢应该算系种加强版。然后会有天天人嗰边会有新作，冇讲明系唔系 D O A 七，冇讲明嘅，但系大家估。 但系重点就系、是。条片咧一条片嘅啫，做啲几都十零秒嘅片嘅啫，揾我笨柒嘅系，顶你嘅肺！得我仲期待啲咩嘢？原来屌咁小片，你又好sale pace 嘅风格咯，掟条咁嘅片出嚟，跟住度新 game 啦， 刷存在感咯、啊，呢个我觉得系 超级呃钱咯，呃时间咯。 亦都有个可能就系佢个新作其实本来系预新作嘅发布嘅，但系连个 demo 都掟唔切出嚟，连个片都搞唔切出嚟，咁啊唯有。顶住先咯，即系搵啲嘢，搵求其搵啲嘢顶住先个位啊，个 shot 啦。 真系好啦，跟住就系 control 佢就唔系新作嘅，之前就已经发表过噶啦，但系今次就经佢点样啲实机啊玩法啊嗰啲嘢啲片啊，睇到佢点样玩法。不过调翻转讲，其实只 game 咧点样玩咧，之前我 TG 嗰阵时都讲过噶啦。其实大家唔系真系好 care 嘅啫，呢只 game 最出名嘅地方其实系呢个光追嘅演示游戏， 又系晒硬件嘅， 系攞嚟睇佢个光追效果如何，因为佢真系唔单止有，而且系用得好尽。第一你好明显，第二系对只游戏其实有影响嘅，所以你个光追做得好唔好，效果如何，扣几会跌几多嘅FPS 嗰啲嘢，用佢一睇就睇到。但是扣除呢样之后，只游戏本身就普普通通咯，我只能讲。咁所以呢个样嘅情况啦，你就算而家见到佢新玩法，唔系好吸引我，老老实实，我就咁睇就系。 我系完全唔期待嘅，咩有冇惊嘅？好啦，跟住 又系呢啲， 又系云系，一睇典型嘅咩？一睇嘅 style 就知系云系嘅 game 嚟嘅，叫 Crimson Moon。 鬼佬奇幻三 A 大作，即系又系啲咩？ 简单一个就系云系。德苏系嘅，诶，呢个 game 妖怪晒卵气， 审美疲劳咯，睇到有啲老老实实。 屌，讲真，德叔系惊我见咗几多只，即系间间厂都见到，即系自从 L 德叔出咗之后，间间厂都系要开再出依 game， 跟住去到 Elden Ring 之后，自然去顶峰啦。但系玩完等于冇玩，即系叫咩咁，即系唔客气讲句。 即系然后做最惨嘅就系佢啲类似嘅作品都大部分都系啊，做咗啲美术好靓啊，啲奇幻系啊，好好点讲啊，我真系审美疲劳咯，老老实实。即系 咪有捻样 啊？所以就有兴趣就睇啦吓，冇兴趣即我又真系见冇兴趣了，老老实实。 跟住嗰只， 我老实讲， 又好似系 即 系，咪又系咁样，又 Project Venus 韩仔嘅嘢啦。今次就即系又系奇幻 RPG， 但系 画面好靓，三 A 大作， 又系 动作游戏，屌乸声， 又系跟住又简单就系又坐火嘅，屌 即 系。真系想就系嗰只 嗱，佢又冇话自己系云系，但系即系坚审美疲劳咯。就算你系韩仔做，咪一样咯。 睇佢细样似啊！ 我都唔同你讲韩仔做啲嘢都好容易令人审美疲劳噶啦，都唔先讲唔讲呢啲啊！即系 咪一捻样？ 好似佢系个改编嘅奇幻小说系好出名的我只能讲我孤陋寡闻，唔好意思，即系我再计埋之后就成件事非常审美疲劳，即系欢迎打脸，我只能讲欢迎打脸啊！ 一句讲晒，对，咪一捻样啫，个 JPG 啊，下边嗰只都 好啦，跟住咧就系 仲好，仲还好啲嘅，即系 好啲嘅，咁咧就系难得地系日本系列嘅 Aquari 同埋集英社合作嘅忍者游戏入 Core 是 O B O P S 啲潜入游戏啦。 虽然是同集英社合作，但是不是某一部嘅忍者嘅作品去改编噶，系真系出新作。而个之前天珠系嗰间嘢啊，佢因为同佢合作啊，唔系正式嘅天珠，但系你当又唔可以叫精神作嘅，毕竟同一间公司，你就系同一个作者或者同一 team 人做出嚟啲嘢类同啦，你咁样理解啦，咁啊最少望落去新鲜啲啦吓。即系虽然忍者系一个永远唔会厌嘅题材嚟嘅，你唔好之前啱啱奇幻乜鸠都奇幻 RPG， 然后做到美轮美奂，咁佢最少嗰个风格系指美术风格，比较真系日本仔先比较多做咯。呢个风格基本上就系中国人同日本仔会做嘅啫，偶尔有啲台湾人都会做嘅，即系相对冇咁厌啦吓，最少望落去 系啦， 咁啊睇下。啊！嗱，唔代表都唔系代表睇好佢啊！我只系睇右左边，我望到佢冇咁厌啫，大佬啊，咁样啦。 好啦，跟住咧就真系又系啦，就柯南米嘅日系。 忽然记起自己系 唔系 做游戏公司啊？近年系突然间记起啊！我系一间游戏公司嚟 嘅 喎。 咁唔系因为冇废之后咧，佢嘅主力生意开健身室冧晒档啊嘛，咁咪开掘翻。 其实唔系主力啊，佢系。抌咗好多心机落去，就系营收上边咧系 20% 唔到嘅。 冇办法啦，因为肺炎嗰段时间，有段时间佢系 因为大头其实都仲系游戏王啊嗰集，我哋听开听熟嗰集啊，帕先哥都唔系大头嚟噶。其实嗰两嚿咧，真系你当佢五入歧途等阵啦。其实佢真正营收大头啊，之前财报我哋有提过啦，其实唔系嗰啲嚟噶。所以而家佢咪翻嚟呢啲重视翻佢原本嘅营收大头咯，即系。游戏王都出计游戏嘅话，其实佢主要力都仲系喺游戏上面嘅。其实， 咁咧今次就叫做全新 IP 嚟嘅。我觉得重点系呢样嘢就是全新 IP， 叫做 RV Lawyer。 都系嗰句，今年呢个年头仲肯出新嘅 IP， 然后系望起嚟唔似系啲炒冷饭啊嗰啲嘢，其实我已经系值得鼓励噶啦。吸唔吸引咧就？姑且保留一下先啦，即系同前几部一样噶啦。因为我睇 trailer 咧，其实我感觉系伏味龙嘅，但系之前同我唔知边代嗰只大角鼠咩嗰只，我唔记得边只啦，都系一样嘅。就算伏味龙都好，我系欣赏佢哋肯开新 IP 嘅，系咁多啦。但系只 game 本身咧，就我只能讲，我觉得服服地咁啊，都系嗰句欢迎打电话。最后出嚟好嘅就冇错咯，好简单啫呢啲嘢。咁啊，不过佢哋依然系会炒冷饭嘅，即系佢之前有讲过要活用翻过去 IP 啊嘛，呢个其中一个 系啦。咁唉，咁又大佬嚟，又依系资产嚟嘅 IP 系，你睇 Sega 翻炒冷饭炒得几开心。虽然佢炒得都冇成，不过算啦，呢个就唔好吐槽 Sega 佢肯炒算啦。 啊，见到咁 Q 多啲恶魔类恶魔城啊，虽然系通常系类银河恶魔城啦嘅作品，咁佢本家都终于用翻只新作出嚟啦。咁啊， 虽然我净系觉得佢你都系出发恶原系野性曲算紧数啦。我哋讲恶魔城系我对我嚟讲咧，恶魔城系你真系出翻呢个玩法比较安全啲嘅、嗯。我唔好信得过你嘅数，你啲乜鬼 free code 啊嗰啲乜嘢。 咁啱啱需要强调咯，恶魔城同银河恶魔城系两样嘢嚟嘅。不过唔紧要啦，吓睇下佢做成点啦。 嗯，系啦，诶，仲有一定要讲嘅，虽然系旧，虽然系冷饭，摆明就系 Metal Gear Solid Collection 二就八月出。重点系激达其中一只可以算应该算 MGS 系列嘅经典嚟嘅，但系因为佢喺 PS 三出，所以应该可以玩嘅人唔多嘅 MGS 四、嗯，因为佢哋知啊 PS 三嗰个。系统架构几捻麻烦噶啦，咁后嚟系好难翻炒冷饭嘅，咁难得地柯南咪谂办法追只 game 移植到其他平台上面，咁追有得玩啦，可以，咁、就包埋 Peace Walker 嘅，咁 Peace Walker 就当然喺PSV 定 PSP 啊，好似 PSP 啊、嗯，哇玩到我呕票扑佢个街，只 game 难玩到我呕，个画面又细，咁而家可以大电视去玩嘅就舒服好多嘅，咁就八月出呢只 game。 嗯咁啊， 咁佢知唔知线喺线上知唔点啦？因为佢当初PS Walker 咧，佢系有 online 玩嘅、嗯，即系又唔系咧掌机对战嗰种玩法嚟嘅。咁睇下点搞啦。 咁、啊，都有新作嘅，都仲有新作嘅。咁啊，《Silent Hill》咁啊出新作。咁啊，之前 F 意外地，我真系有少少讲，只能讲意外地红得好紧要啦吓。本来冇遇佢，即系佢唔会系会睇死佢，但系冇遇佢咁红嘅。其实咁啊，佢而家又 Silent Hill 又出新作啦吓。呢、這个 一睇我睇个 trailer 面见到个黑人，我就冇胃口啦。 咁又唔使咁快打死佢嘅，佢 Konami 应该唔系嗰类为黑而黑嘅。 唔系，但系我唔打算揾一个男人咯，做一个黑人男人。大佬、哦，喂，讲咗 F 成功， 我知你中意睇女子高生，唉、哎， 废话嚟噶啦，呢啲黐线啊，真系有病嘅咩？真系都做咗个男人。 我 你估过呢样咩？ 我会保持个中立嘅可以观望嘅态度咯，即系唔使咁快打死佢嘅。 我对，因为讲真就系 Silent Hill F 店系因为第一只 game 配咗出去俾台湾有人做，第二只 game 摆明就揾咗《龙骑士》帮写剧本啊嘛，两嘢加埋，咦掂喎只 game 又，虽然只 game 真嘅，你要挑剔佢嘅话咧，一大堆嘢挑剔，但系好玩咁得咯。我只 game 唔需要完，我唔需要只 game 好完美，总之就只 game 好玩得噶啦。 就系咁，反正呢次新作呢只个故事都系独立嘅，咁咪保持观望咯。出到嚟唔掂，咪当佢不存在咯，好简单嘅啫呢啲嘢。 反正我系咪赚把钱咯？好啦，跟住又系翻炒冷饭嘅， 最后 重制版重制， 佢有重制， 重制版嘅 都有新作。咁啊，最后呢个发表会嘅压轴就系战神啦。咁啊，大家都知啦， 即系佢自家啊嘛，战神系列。 咁啊，佢呢次咧就先讲新作啦，新作嗰部分咧就系出。斯巴达之子就佢今次就唔系ARPG， 应该系横向卷轴动作，应该咁叫啦。好似之前冇出过咁嘅形式嘅，算系一个入故事本身都系外传嚟噶啦吓。咁、定应该叫前传加外传，是但啦。总之就系呢个系列，但系同之前嘅唔一样嘅。咁啊，望下佢做成点啦吓。咁然后之前嘅三部曲啊，都会有重制咁。都咁多年啦，其实数埋都十几年㗎啦，其实啊唔系有十几二十年添啊，咁啊所以应该系重制就好正常嘅事嚟㗎啫呢啲嘢，咁啊毕竟当年嘅画面同而家画面都唔一样啦。 对囉，重制我觉得重制冇问题嘅，跟住先系三部曲重制啦，又系呢个就。 唔好嗰啲五六年嚟就同我讲重制囉就得㗎啦，即係之前都讲，好似唔知几时有讲过，即係呢啲你十几二十年嘅差唔多系时候㗎啦，但係你嗰啲五六年重制真係等吐槽嘅啫，咁样啦。咁 但係吐槽我都唔赞成佢好多次啦，呢咁嘅呢咁嘅嘢有时。当你冇嘢好出，当你冇 game 好出嘅时候，咪咁吐槽囉。即係我讲就係包括四期，我喺我标准嚟讲，我都算係 太早㗎啦，因为你重制只 game， 当然只 game 又冇，虽然都话好耐以前，但其实除了画面靓，好靓，靓咗好多之外，其实只 game 玩法又唔系差好大嘅啫，大佬。 好多时都系讲有冇咁需要嘅啫嘛。咁呢套作品，我觉得做都唔系问题咯，最少唔紧要啦。总之， 结果就系、是、 所有人所有包括系敲碗嘅Cook with Lorica， 而家又传啦，传闻就系纯粹传闻就系话2026年尾2027年出，听住先。依只打依个个都敲紧碗，依只佢唔出，反而啲唔系好赶嘅八号四佢出咗，唉，不算啦，八而家等八号九点啦，因为八号九佢而家有第三有一倍有咗第三新模式嘅话，我就会玩嘅。同埋三七八九加埋三只嘅话，六嚿水嘅咋，抵玩啦。 咁 OK 啦，虽然短短地啦，都史无前例独立开一个专题俾 Sony， 即系算俾足面佢啦。今次啊， 面你啦，即系虽然我觉得，虽然其实我觉得好 hea， 同埋就系、是、我好似冇讲啲 game 几出噶嗬，即系由嗰啲，因为我知好清楚话老音啲 game 就咩，佢一做大 red 咧，唔觉啲 game 唔觉，一系咧就咩，即刻有 download 或者系半年内有 download 或者三个月内，总之入咧唔会超过半年咧，老音唔放出嚟嘅。但是 Sony 啲嘢咧，今年就發表算好嘢啦。 好，咁嗱，今次另一個值得讚嘅地方就係、是，雖然佢都唔係話你馬上有得玩，其實都係馬上有得玩嘅，有唔少係有即刻有試玩版啊，啱啱講過啦。有啲遊戲發表完之後，雖然唔係馬上有得馬上賣俾你，亦都唔話未必有個好短期時間，但係佢而家最少有個試玩版俾你。而家调翻转讲，试玩版都试得俾你啦，其实嚟发售都唔会远噶啦，就算佢冇讲明都好。所以今次系难得地次样翻一次，咁算系咁啦，老老实实。我哋以前成 Q 就系、是、同附近最近差唔多时间嘅发表会高埋一齐，又或者系喺新闻讲两句就算勾数噶嘛。咁啊，今次虽然最终都唔系好长，咁啊勉强俾个专题俾佢咯。 啊，短短地啦。 虽然因为稿仔，我唔知几时先对出嚟啊。 因为新年俾，短短地俾你玩下啦，新年。好啦，咁今次嘅一个加短版嘅，俾面你 Sony 噶啦，俾晒面你噶啦，唔好阿志阿 Joe 话歧视你啊。嘅Sony Say Your Pay 专题就结到此为止啦，咁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